总联分会代表大会2016参加者11月6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呈现了书信，信里指出，由于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英明领导和深切关怀，旅日同胞的基本生活单位分会得以全面贯彻金正恩元帅在纲领性的5月25日书函中所提出的五大任务，是总联分会代表大会2016在彰显总联的威仪和开创旅日朝鲜人运动的新全盛期方面成为一个决定性的跳跃契机。本次大会决定，为了将在四年后的主题109年2020年举行的总联分会代表大会2020就一致奋起投入，全面贯彻执行两位伟大领袖和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关于分会工作的遗训和教导，把分会变成一个爱民族爱祖国的筑城石的工作。信里表示，要把所有分会都加强和发展成为伟大的金正恩时代新面貌的分会，来保证充满拥戴伟大领袖和伟大领导者的朝鲜人的自豪和骄傲，由新一代积极分子当主角，保持传统，坚决继承伟大的总联的光辉历史，从而向全世界大大显示总联在两位伟大领袖的关怀下成长的威仪，开创总联的新全盛期，来以中忠诚报答金正恩元帅莫大的信任和关爱。信里指出，衷心祝愿白头山诸爵伟人和蔼的慈父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